想把往事托白云寄给你，往事或许有多少值得你编织回忆，那白云来去匆忙，未曾向我告别就离去，留给我往事如昨，心里有话对谁说，如今我才尝到相思滋味，相思滋味苦涩。 青春